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，就见两个俄国兵都穿着呢子衣服，浑身上下满身武装，大马靴带囊的马裤，背的那大枪叫金钩嘎的牢，腰带子上还有手榴弹。这俩俄国兵嬉皮笑脸的过来了，先瞅着那狗熊，又逗逗那猴，把笸箩端过来，这路翻呢、啊、后来翻着那五两银子和那点钱，俩俄国兵在手里头掂量掂量，老头心说要给我没收是怎么的，没有，掂量完了又放到笸箩里，一眼看着这姑娘了，马达姆上个，马达姆电话，马达姆的上个。那位说他说的什么呢？大概你也清楚，这跟日本人那个东洋话，就是那个花姑娘的顶好，跟那意思差不多。马达姆就是漂亮的女人，或者是女人，上个是好。一般经常跟他们接触的都会这两句话。因为他们专门在女人身上下功夫，老者一看他们不怀好意，往后倒退几步，把姑娘护得更紧了。哎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正在这时，在那些汉奸队当中出来这么一位，这位还镶的金牙，脑门上一道沟，头发往两边分，没留辫子，上面穿的是西服，下面穿的是沙俄军队的马裤，也蹬着马靴，敞胸露怀，带着一颗撸子，这小子肉包的眼睛呲这颗金牙，一瞅就不是好东西，老百姓有认得他的。离这儿不远，韩家大院里人们都管他叫韩通事，这小子叫韩景阳。什么叫韩通事？就是翻译，那阵管翻译叫通事官，他会俄国话，哎呦，在俄国兵营里头吃得开，进俄国兵营搅面水平汤啊，仗着俄国人的势力横行乡里，成为本地的一霸，那老百姓都把他恨透了。一看这小子也来了，韩同事嬉皮笑脸的过来了，我老头儿，过来站好，哪来的？我是山东登州府的人，山东的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方才我说过了，为了混口饭吃，我们到处打把式卖艺，人们都管我们叫江湖人，哪儿我们都可以去，说的轻巧，年月不同了，现在刀兵四起，匪盗四出，什么歹徒都有，你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？先生，您说话嘴下留德，咱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，说的挺好，有什么证明你安分守己？谁给你打的保票？你在这块现役，官府准许了吗？把手续拿出来我看看。先生是这样，您方才说了，现在兵荒马乱，官府自顾不暇，哪有人管我们这个事儿？再说燕路现役从来也没到官府去备过案，从来也没经过官府允许，这还用到官府？哎呀，我你真能白活呀，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官家什么不管呢？难道你们就可以随便吗？哎，一共多少人？一共19个，都带走，好好的审查，要是好人就把你们放了，要是歹徒，皇上有圣旨， 就地就得正法。老头一看遇上麻烦了，你看他说的是真的就是真的，说假的就是假的。那年头要是杀个人跟撵臭虫差不多，胡了八度把命就交代了。老头赶紧赔笑脸，先生现场你行好积德，我是个江湖人，没念过书，我不会错词也不会说话，你老人家生气了，我的确说的是实情，我们这帮人呢在关内混不下去了。哎，因为关内的人都穷，听说一般人都闯关东这前后，故此我们就仗着胆子出了山海关到这儿来谋生。先生，我们不知道本地的规矩，经您这一说呢我明白了，我现在就收摊好不好，马上到官府我去备案，官府允许我们练我们练，官府不允许我们加班就走，求先生高抬贵手。挺会说话，行啊，有道是事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对不对呢？哪儿不交朋友啊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。我你闪开你闪开，让你身后那妞过来过来。谁不明白他没安好心，没办法呀。这老头稍微犹豫一下回过身去，丫头别害怕，这位先生要见见你。这姑娘也没办法，红着脸从他叔叔身后转过来，把头一低往下蹲了蹲，表示万福。你说韩统这下多不要脸，可人家姑娘一句话没等说的过来把人手抓住了。别看经常风吹日晒，这小丑还挺嫩呐，又白又鼓的。姑娘这脸更红了，唰把手就撤回去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那几个恶国人过来把这姑娘给围上了。马达们上钩，马达们上钩，里了吧啦的，也不知道他们翻什么。其中有个恶国班长，因为他背的不是长枪是短枪，看出来是个当官的，拦腰把这姑娘就给抱住了。那些恶国人鼓掌喝彩，光天化日之下就要强行无礼，那简直都是牲畜啊！那老头一看能干吗？你住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他还带着那么些徒弟呢。这徒弟是忍无可忍，撸胳膊挽袖子就过来了。可那姑娘满身功夫，能受这种侮辱吗？一看他们身手没安好心，这姑娘先使了个老龙斗甲，哎，两膀一晃，腰眼这一摇，把这俄国班长肉啪甩出去6尺多远。可这家伙连憨屁后没在乎，从地上站起来之后把屁股扑了扑了，呲着大牙又过来了。啊，马达姆劲儿真大，哎，又要下手。姑娘实在没法忍了，晃动双拳，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些小伙子们都伸了手了，有使花枪的，有使砍刀的，当然不敢往致命的地方下家伙，皮糙肉厚的地方把俩恶国兵的屁股给捅俩眼儿。那韩同事的后背挨了一刀背，这下捅了马蜂窝了。这韩同事嗷嗷怪叫啊，跟这恶国班长里了吧啦一番恶语，意思是说他们不是好人，是土匪。这俄国班长点了点头，一挥手，俄国兵汉奸队全上来。这汉奸队就是保险队，给俄国人充当走狗帮虎吃食，杀来要掐吧打火。你想人家有枪有势力， 打靶是卖艺的，怎么能敌对的过呢？眼看就要出事儿了，张作霖看得清清楚楚，把肺都气炸了。张作霖心说也邪门啊，在高丽国我打仗那会儿竟跟小鼻子打交道了，那小鼻子那个横，那简直眼里没人了。结果怎么样？你把他抓住揍他，他也凶，他也怕横的，这大鼻子也不例外啊。今天我见的也有不管之理啊。张作霖这野性子上来了，一伸手在腰带上把德和乐拽出来了，手枪。张作霖把手枪拽出之后，啪把保险打开，往天上就放了一枪，这一枪可解了围了。这些俄国大兵汉奸队吓得一蹦，什么人？除了我们之外谁敢放枪？莫非土匪来了吗？唰扭回头一看，张作霖到眼前了，把钱打妈巴子的，把手他妈都给我举起来。有个小子不服气，刚想要涮枪，张作霖二把手指头一扣扳机，啪这一枪脑瓜盖飞了，扑通死尸栽倒。大伙一瞅，遇上横爹了，这位真不开面。但是那个俄国班长挺横啊，他不服气，拽手枪就想拼命。张作霖知道两军相遇勇者胜，在这个时候谁要犹豫谁倒霉啊。张作霖当机立断，把手枪一举，啪一枪正到这小天灵盖上，打死俄国班长，还有俩俄国兵刚想拽家伙，张作霖手腕一翻，啪啪又放躺下俩，剩下的全不敢动了，知道这爹杀人不眨眼。那韩同事不吃眼前亏，哎，好，我们马上走，马上就走，听我的口令，正向后转，跑步前进，跑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跑了，扔下地下这几具尸体啊，老百姓吓得全跑没影了，就剩下这伙打靶是卖艺的了。那老者一瞅，脸儿也吓得变了色了，为什么呢？这后果怎么办呢？打死俄国人那说这玩意儿，人家能不报复吗？顾思老头这心啊都缩在一块儿了，赶紧过来给张作霖抱拳，恩公多谢您鼎力相助，不过恩公这可惹上大祸了，不但你身遭不测，恐怕我们也走不了了。老张，不用说这种软弱的话，这年月谁软谁受欺负，赶紧带上姑娘带上人快走，这我盯着。那怎么能行，把恩公一个人扔到这儿，我们于心何忍。哎呀，说这些话太庸俗了，快走快走，一会儿这就得出事儿。张作霖正说着的功夫，那韩同事跑到小王家驮庄口，又遇上一队俄国兵。原来这俄国人呢都想上这看热闹来，巧了，韩同事嘚吧是迷翻译，二十多个大鼻子，每人掌中一条金钩嘎达拉，对准人群乱射呀，啪啪啪啪啪。你想想，正是庙会， 人再少也比平时多得多呀。刹那间，男女老少中弹者不计其数。张作霖一看不好，手提着手枪，掩护着练马戏的那帮人是且战且退。你看张作霖呢，枪打得特准，管特别直。原因呢，他这个人钻紧，又爱手枪，虽然摆目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是枪头子特别的准，直打打打。俄国兵是应声倒地，不是把脑袋接了盖，就是把心脏打穿了。但是张作霖身边子弹带的是有限的，不敢随便乱打，觉得危险了才撂倒一个。就这样骑着马，他们离开了娘娘庙，好不容易到了天黑，算把追兵给甩掉。什么原因呢？那追兵也怕死，这些俄国兵发现前边这位弹不虚发，知道他有两下子，又怕是本地的土匪有埋伏，我们在钻的圈套里怎么办呢？所以经过商议撤了兵了。这个残局咱不必细表，单说张作霖长出了一口气，检查了一下还真没受伤，就这皮帽子上来俩眼儿，如果这枪再滴一滴呀，脑瓜盖就飞了，越想越后怕。别着急，他从马身跳下来，那个练马戏的女人也从马上跳下来了，检点手下的弟兄死了七八个，还有五六个没眼儿的，混乱期间不知跑哪去了。另外他叔叔也找不着了。这个姑娘放声大哭，哭吧多时给张作霖跪下了，恩公恩公，多谢您大力支持，要不是您给我们帮忙，恐怕我们一个也活不了，敢问恩公尊姓大名。哎呀，别提了别提了，惭愧惭愧，免贵我姓张啊，双名作霖。哦，您府上在什么地方？哎，原来我是关内的人，后来迁到辽东谋生，我暂时住在黑山县小黑山二道沟。这女的还就牢牢记住了，别看没写，在脑子里刻了板了。她自我介绍，恩公，实不相瞒，我们也是关内来的，到关外来谋生，没想到得了这么个结果，看来天下老过一般黑，全国也没有好地方啊。这样吧，我姓汤，我有个绰号叫海棠红，我们是关内天地会的。啊，张作霖恍然大悟，他知道关内什么有天地会、三合会、哥老会、白莲教等等等等，名目繁多的组织，一般的来说都是绿林英豪。张作霖也记住了，但是此处并非讲话之所呀。海棠红说完了是匆匆告别，领着人去找他叔叔去了。张作霖管不了这么多了，策马扬鞭离开是非之地。干什么呢？张作霖想，我回家吧，这回三界沟也没去成，这世道也太乱了，我娘啊一定得担心，